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咁咧又到翻到嚟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系咁啊，依然咧我哋嘉宾咧就系 Paco 噶。啊，咁我哋两个唔使再介绍啦，三次啦已经介绍咗，你知我哋系咩人嚟啦，系嘛？好啦，唔讲啦，唔知你睇翻转头啦，好唔好？系啦，咁啊 Paco。我哋今日都好精彩，因为我哋尾后咧仲有好多古仔要讲，惊讲唔晒，所以我哋省略咗介绍我同阿希元。 好啊，我哋嚟啊， 要即刻嚟嘅。咁啊，你嗱做呢个娱乐事业啦，又做过咁多个 post 啦，咁而家或者系之前仲有好多嘅，咁我都唔知道你要想讲边单。整單有啲類似係外景啊，嗰啲有啲咩嘢？ 有嗱，嗰陣時我做長毛嘅，嗰陣時拍一套叫呢、這個 要講就得啦，都咩啦？ 戲名唔講啦，係啦，費事啦，即係星爺啲戲啦，都係屬於 OK 係啦。咁外景咁周不時我哋去洗手間都係噴曬屙噶， 係啦。 咁有一次人有三急。咁啊，喺個九號山，喺九號山嗰陣時，而家嗰陣時冇而家咁靚啦。嗰陣時係一片荒地咁樣，我哋專拍外景嘅嗰陣。咁就我喺棵樹嗰度，我喺蕉樹嗰度，就人有三急，咁啊講唔 到。點解你會揀蕉樹屙？ 我先一次咁啊，急你上，急你上嚟邊度屙都係，邊度屙都冇所謂啦。跟住話行埋棵蕉樹度，咁啊講唔該謝謝啦，咁樣各樣啦啲規矩嚟啦。跟住咁靈異事件就喺度出現啦。係啦，就跟住有個影喺棵樹度，咁啊我個影喺度啦。咁突然之間下面有個影咁樣升咗上嚟，慢慢升上嚟，高過我嘅，升到上嚟啦，跟住就自己行開咗。 瞬间转移就唔系好快嘅，慢慢 慢慢慢慢。 哇！咁你咪即系大口仔上身，擘大晒一个嘴。 但嗰阵时急啊嘛，都礼貌上再讲嗰声，唔该晒。 咁你真系唔该 笑喺嗰度， 真系笑呵。 你笑话你好礼貌， 佢都借咗俾我啦， 你都好镇定，亦都冇问题。咦，你仲要唔該佢添喎？ 係啊，仲唔該？ 我唔該多次。 你嗰下嘢已經係拔咗槍噶咯， 拔咗噶啦， 欲罷不能。 一定要嚟噶啦，嗰下嘢冇辦法噶喎。 係啊， 咁佢慢慢升上嚟，如果兜兜面佢咩反應咧？會唔會鬧你咧？ 呢樣唔敢諗嘅呢樣。我睇先，冇嗰陣時都 趕住個升緊， 唔係我一呆咗嗰下已經係嗰下。已經是蓋過了急的感覺先， 是 跟住咧就話，是喎急喎， 未開心，即係嗰下嘢已經佢有個觀感喺度，個觀能嗰個 已經分散咗 注意力， 係啦， 到佢行開，咦係喎，屙喎，而家係 咁啊，係唔該 曬，你仲有禮貌添，仲唔該佢添， 咁啊，總括咁多個所謂靈異事件都唔係。即係起碼我接觸嗰啲或者我聽 都時候冇咩特別嘅， 係啊，都唔係害人嘅， 都唔會話有後邊 之後嘅， 唔係一遇到嘢咧就未必一定係好負面又唔舒服啊咁嘅。 最緊要自己個心即係唔靜咯，心靜 係咯。照頭先第三節咁咯，照坐地鐵阿叔咁咯。 冇問題， 係啊，我有未問啊？頭先嗰三節嗰個係 通咗便秘啊？ 嗰個係直情係一個男人坐車就坐落去嗰個係 都係男人， 靈界係男人， 係 串燒兩兄弟喎， 爆谷嚟， 爆谷花神功喎，啊咦？应该有可能你冇跟进啦，或者佢已经系爽晒咁样啦，咁睇过嚟翻啦。咁咧，咦？ 嗱，咁啊，你又做過好多，除咗喺啲咁多年，而家咧都仲做緊呢啲娛樂節啦，啲娛樂圈啲嘢。咁以前咧，以前有冇做過啲咩？ 有做過夜場。 哦，咦，夜場有刺激過夜場。夜場有譬如接啲， 即係嗰啲講翻旺角道一二三樓啦。 啊，咦，係一二三樓啲啦，係嘛？ 啲啦，係咯。嗰陣時我喺一間卡拉 OK 做嘅， 係 咁就我哋成班。即係基本上係啊，頭先冇點問，係收曬工嘅成班喺度玩， 係 收曬工嘅成班喺度玩， 即係連櫃面都冇啦，已經有一個人 冇客噶啦， 好啊， 即係隔離冇客嘅，咁啊成班喺度喺大家溝溝機房度玩啦， 長毛啊玩 係啦，咁唔係差妹飲親嘅，係啦嗰陣時已經差妹飲親，咁就啲麥全部掹曬出嚟嘅。是基本上是不會播到聲音和喇叭的。 哦，即是以前即是你說是 以前播線 的嘛。直線那些咪呀，即是不是無線。 是啦是啦是啦。 OK， 那我分出來自己在玩啦，跟住玩玩一下，當時夜晚是大約三四點到啦。 通常來料都是咁三點幾開始。 跟住玩玩一下，突然之間就我們的梳化坐在那裡，兩個喇叭就在我們上面。 你有很多人 八九個 之類啊， 跟住個喇叭就無端端有把男人聲出嚟，就話米 X 座咩啊？米 X 座 係啦，啊我 X 座，我驚唔講，講唔講得 ？X 即係 X， 我哋 粗口嚟嘅， 放寬下啦，好嘛？ 係啦， 即係傳神啲啫。我再以前你唔介意噶係嘛 ？X 有可以大聲啲讀一次嘅 X， 唔係佢話米，好唔係佢好陰沉咁講話米撚座。 哦，佢唔系讲乜嘢，佢讲谂饭嗰个谂 字嘅，即系谂落个谂 嘅，系啊，即系煮餸嗰个 谂手谂手 事，系啊，谂手事， 系啦。跟住成班 大声嚟， 大紧声嚟嘅，但系好嘈，但唔知点解，即系我间房系好嘈嘅，但唔知点解个个都一字一句都听得好清楚嘅。 吓， 跟住有啲可能醉醉地啦，咁啊，我冇饮酒嘅，澄清一樣嘢，我係冇飲酒。 清醒之下， 清醒嘅，跟住成班唔理，繼續玩啦。當係誒個聽唔到啦，即係 dead air 咗兩秒到啦，跟住繼續玩，跟住再玩多十秒左右咧，再爆。今次係大聲嘅， 大聲嘅 插麥嘅，都係咪諗嘈咯？ 就係都係嗰把聲嘅， 係啦， 大聲怒氣 嘅，大聲怒氣嘅， 嚇！ 跟住成班你眼望我眼，跟住嘣衝曬出房， 真係冇可能喎！即係如果你冇 feedback 啊，冇啊 jam 線啊，以前你係冇呢啲嘢。 爆個麥以前係拆曬噶，即係把聲 插出線 啊，係 大到咁大聲， 係啦， 大汗啊，即係話 好 大氣啦嚇， 係啊， 哇！ 我已經斯文咗啦，佢 好大聲噶，即係我知我就明啦，即係佢嗰個聲咧，即係好怒氣。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是勁大聲咁樣，嗌到那個嗰、那個喇叭都拆埋咁樣大嗌，佢哋唔好嘈咁樣。 嗯。 哇！ 但平時呢間房係冇其他古怪嘢嘅。 冇嘅，唔覺有。 其實呢個夜場啦、啊，平時咧會唔會都係有呢啲嘢？咁平時都好多人嘅啫，只係收工嗰時佢哋未靜咧。即係平時你多人已經嘈咗啦， 係啊！ 如果你收工時間，你哋用到，我到到我休息啦，咪 可能係啊！ 你冇理由噶，呢啲地方都好嘈噶，係咯。而家先話嗰九個人喺度嘈，咪話咁樣去玩嘅， 所以唔係成班一窩蜂衝曬出去走，係 啊， 開閘走， 哇！真係 刪咗閘啊， 真 係刪咗閘玩 噶，啊！真係 基本上係， 如果咁樣真係。根本解釋唔到喎， 係我解釋唔到。我以前嗰啲機咧就係就咁簡單咯，就條線插落部機度咪有聲咯。係 啦，咁嗰個線就冇可能可以個喇叭出到聲。 嗯 嗯， 話亦都唔會中央駁到線喎。以前嗰啲好獨立啲房咧係 插唔到，唔係藍牙啊嘛，藍牙出邊啊又 嚟。即係你哋唔明啊！有啲後生啲嘅，即係我哋都後生。咁即係話有啲咧就係 暴露年齡啲， 少去啲。啲地方，以前少去，而家先至去，咁佢而家先唱歌咁啊！我唔知啊，即係佢哋而家先去，唔知道我哋以前點去。即係其實大家都差唔多年紀嘅啫，你哋而家都係廿零個，你都係咁上下。 咁啊，咁就係係而家係即係佢嗰陣時佢講係 炒市， 炒市。而家咧就係有啲 冇冇米 咁啊，係啦。咁啊，取其方便嘅啫，費事嗰條線嘅啫。其實我哋大家年紀年代一樣，想強調啲點啫。好啦，咁啊，咁啊，咦？好似希莲你都好似有啲 夜场嘅， 讲起夜场，咁就我以前尖沙咀有一间酒吧度做啦，而家已经冇咗啦，执咗， 系， 不过而家变咗沙厅，咁我初入去做咧，我就有见到嗰个地方系有灵体嘅，但我冇留意佢喺度都有啦，咁 嘅，系啊， 咁我发现咗嗰间公司咧，原来佢哋系。真係請特登請呢個靈呢幾個靈體係喺呢度駐場嘅。 啊！ 因為我冇見到佢請過我請，但係我見佢初二十六會拜神啦、啊、買雞啊、燒肉啊嗰啲，係特登拜佢嘅。因為佢哋會吩咐啲經理咧，你話嗌大佬出嚟食飯啦、啊，咁啊人人要裝支香，即係咁嗰種嚟嘅。 咁裝喺邊度啊？一個 有碗飯。 咦，咁佢肯定係喎，已經係喎，佢知道係咩？佢知道係有嘢喺度喎。 係啦，咁啊仲又燒衣又成咁樣。 哦。 咁跟住我就知道，我原來係真係請你叫佢喺度駐場喎，咁樣。咁、而我平時見到呢幾個靈體係點樣分布嘅咧？咁嗰間嘢咧有三間房，咁其中一個女人咧大概三廿零歲啦，就係喺一間細房入邊唱卡拉 OK 嘅。咁啊，跟住另外嗰個男人咧，係周圍走嘅，有時喺廁所，有時喺有個訂飛鏢嘅凹位度咁樣都會有。咁啊，跟我冇懷疑啦，因為佢就從 都佢凹位啫，佢唔係喺把度嘅。 唔 係， 即係有一個凹位係擺燒機嘅咁樣凹位啊。咁我啊都從來冇交流嘅，冇性嘅，即係裝香咪裝香咯，即係咁嘅啫。咁但係咧，我發覺佢就好少去嚇啲客人，但係就經常嚇啲職員。咁、但我唔知點解啦。 就啲職員係咪即係會唔覺意衝犯咗佢咯？ 咁就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嗰時初入去做就咩都唔問啊嘛，我亦都冇同你講，我見到呢啲我冇咁樣。 係。 只不過我觀察見到佢嘅啫。咁啊，試過有女同事咧，因為我哋職員擺嘢嘅 locker 咧，其實擺咗喺個後樓梯嘅走廊通道嘅。咁而嗰個後樓梯咧。樓上四樓同埋樓下二樓嗰啲門咧係鎖曬嘅，即係換言之係得我哋嗰層嘅先入到去。咁有個女仔咧就入去換鞋啦，著翻啲西裝褸啊嗰啲啊，孭翻 walkie 嘅時候咧，就聽到道門，即係我哋推入去一個門啦，就係擺 locker， 再入多道門先係樓梯。佢就聽到樓梯咧有人著住高踭鞋，但係唔係行嘅，係嗰啲跑得好快 ，bling bling bling 咁樣跑嘅聲音。 即係覺得係點啊？又上 係啦，又上又落樓梯。 冇理由嘅，一個人會上上落落上落。 但係佢講嗰個聲咧，係你即係我哋女仔知道啦，著高踭鞋就你不能夠跑得太快啦，係你最多急步嘅啫嘛。 會唔會佢係嗰啲係武打明星嚟㗎？即係慣咗啦。 但係佢形容嗰個聲咧係啵啵啵啵啵啵啵咁樣跑嘅。咁跟住佢就誤以為會唔會有客即係走入去啊定點啊咁啊推門入去睇，咁樣因為一入去咧上同落嘅樓梯都已經望到㗎啦。咁就上下都冇嘢。咁但係喺與此同時，佢就聽到嗰個高踭鞋聲咧就向落嚟向佢個方向衝翻落嚟。咁佢好驚啦，即刻閂埋門就即刻衝出嚟咁樣啦， 講 嘢講咁樣咯。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通常。夜晚七八點食完飯，咁你咁早有客嘅，咁就十一二點先有客嘅。咁中間有段時間咧，嗰啲同事冇乜嘢做啦，揾啲房氣啊、挨啊咁樣啦。咁有個經理，佢就入咗去細房入邊，就即係有張長梳化，咁就挨係啦，挨喺度休息咁樣。 經理男仔。 男仔嚟，咁佢就未瞓著嘅。咁啊，總之眯埋諗住唞下咁嘅啫。咁佢就感覺到咧，只腳有嘢好似包住，即係只腳咁樣啦，腳掌連埋鞋啦。就成嚿嘢咁樣包住咗佢，咁佢就即刻彈起身咧。咁佢唔知係佢完全冇諗過包住佢嗰樣嘢係乜嘢。咁佢就即刻彈起身就掙腳啦。咁一掙腳嘅係啦，自然反應一掙腳，佢見到咧係有個女人嘅頭個口啊含住曬佢成隻腳。我唔知左腳定右腳含住咗其中一隻腳嚟，佢成隻腳含住咗。 點解咁嘅？ 唔知啊， 跟住佢仲係靈體嚟嘅，含住咗個。 我估就係平時成日喺細房嗰個女人啊。跟住就即刻眼開咗，衝咗出房啊！佢就係面都青。 佢係咪就喺嗰間房度瞓？ 係啊， 面都遮埋咁樣走咗出嚟咯。 哦，如果諗下嗱，雖然覺得諗個情景，第一都幾搞笑嘅，含住 姜都好重口味。 係啊，另外一係，第一係含嘅，咁又唔知咩動靜，但再諗深一層，唔都係人房嗰間房就不嬲住場嘅呢個女鬼，諗下女鬼咬住你腳會點？都恐怖。 佢嗰下好驚啊！佢都話佢攞第一下廿，即係佢知嘅， 係 喺廿四啊嘛。 好恐怖啊！咁樣。 係啊，佢好驚啊！嗰次，跟住之後咁，我即係嗰啲經理都話啦，佢話：喂，你係咪即係初二十六冇裝啊？或者一嚟 係咪得罪㗎？ 平時抌嘢咁嗰啲，整到人唔知啊，咁樣講我對唔住啊，成啊嗰啲咁樣啊。跟住我唔知佢有冇做啦，不過就咁樣發生咯，唔正止呢啲㗎啦。 仲好多係嘛？有機會講下。喂，哇！如果咁樣，會唔會呢個經理入咗佢嗰間房度，係其實得罪咗佢？有可能會唔會重疊咗又嗰只一齊坐咧？ 擲住 佢 咁樣。 係啊，就係啫，又嗰種。既然係咁樣，既然你擲得我嘅，我就含得你只腳。咁咧，會唔會咁咧？呢個真係不得而知啦。啊，即係哇！如果而家真係，我真係好希望有一日真係真係可以同阿希兒去下下啲靈探啊，或者啲嘢，因為好精彩咯。如果能夠見到佢係咩人啊，點咩款啊，跟住而家佢撲埋你啊， 勾 撲埋你做啲乜嘢啊，跟住佢點樣打翻開佢啊，咁真係好刺激，我覺得係啦。又見到又唔好見到合約嗰啲啊 ，OK， 含含低 嘅，含低嘅。OK， 好啦，咁時間就到啦。咁啊咁啊，今日啊就係咁多啦，咁啊好多謝阿 Marco 啦， 多謝你 啊幫手啦，係啦，咁就第一次啦，有機會就多啲上嚟下啦， 好啊， 我呢度就應該暫時睇唔到啲嘢喺沙發嗰度嘅，啲人喺沙發。好啦，咁好啦，咁啊時間到啦，咁我哋就祝各位晚安啦，下個星期五再見， 好，拜 拜。